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，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。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，但我熟悉他的心情，但愿遇到你。十点大陆机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年日作诗在耳边轻轻敲下，你我又共同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周彤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世界，我是吴周彤。在夜歌里，我一直想隐藏自己的声音，我把我想对你说的每一句话用一首首夜歌编织起来，让你明白午夜里你是多么的坚强和浪漫。这样说吧，在夜歌里我们都可以是夜的诗人。 如果那时候我没有爱你，不知道现在人会在哪里，有什么际遇，遇见了感伤的歌曲，会不会驻足去聆听每一句歌词都是涟漪。如果那时候我没有失去你， 静静的夜里，让我们回忆，回忆那些已经失去的美好。 回忆的心，于是美。 夜空里， 每个夜 只有你，只有思念，是天空最耀眼的星星。 我多么想念你，当世界都失去。 设计师啊，平时的工作主要面对的是一些枯燥的数据和图纸。我是外地的，工作两年，虽然说人在外地，但是总是很多时候会想念家里。但是两年时间慢慢的过去，我觉得我已经适应了这个生活。平时的时候有充实的工作，周末的时候可以去好好的尽兴的去玩儿啊，我觉得这样生活还是不错的。现在是我是刚从单位出来，我的女朋友还在家里等着我，所以我现在要马上回去。 想她的时候，风突然就停了，好像老天想聆听我心里动作。Let us fall in love， 她都不晓得。 fall in love。 这是莫文蔚的一首歌，就叫《我们恋爱吧》。让我想想，我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表白？好像有过，可记得我的语气是调侃的，是用来掩饰内心的紧张。我们恋爱吧。最后我很失望，因为那边那个女孩，她也用调侃的语气回答说：“好啊，带我去法国吧。”天哪！ 别哭了，别给我这场的借口，心软在这一刻帮不了什么。忘了我收起你眼中的脆弱，变心有什么错，我可以接受，至少你选择尊重我，不曾瞒我，至少我们真的相爱过。别管承诺，承诺只是泡沫，别担心我，我会征服寂寞，我求你别再哭了，这一次我是当真的放你走，忘了我，我快要疯了。别哭了，你的眼泪会迷惑我，你多一分内疚，我多一分痛，爱情的世界里只要两人就是输了，我接受。尊重我，不曾瞒我，至少我们真的相爱过。别管承诺，承诺只是泡沫，别担心我，我会征服。忘了我，我快要疯了。别哭了，你的眼泪会迷惑我，你多一分内疚，我多一分痛，爱情的世界里只要两人就够，就是输了我接受，输了就是输了我接受。 双隐形的翅膀，在星光和音乐铺就的美丽夜空中尽情翱翔。 好久不见你穿过的形象，夹在寂寞被释放的夜晚，突如其来的感伤好心酸。 这里是夜歌，五洲同和你在一起， 重温最后一次相约的初衷，离开人群来来往往的目光，完整的想你一遍再将你遗忘。 只有闭上眼睛堵住耳朵才能够得到片刻的安宁。好，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暂时微醺的气氛，你越迷恋，陷得越深。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，只要一起附和，什么都别问。 世界，我是吴卓彤。我好像走了很远，可我还是河岸边的那颗斜柳，依着水流默默低着头。我第一眼看见的那趟水不知流到哪里去了，也许它早就回来了，而再一次经过我时，我却认不出来了。我知道那是一种被爱的感觉。 I can see your face everywhere I look, but everywhere is nowhere without you. We seem to be like days, was just a moment in time, but it meant the world.I knew what I've been searching for all of my life. I had it right here in front of my eyes. What I've wished for was nothing compared to what I received when you're here with me. And if youI know.

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夜歌知道你的泪。司机师傅，您辛苦了，他们都睡了，您还忙着。这里是夜歌，夜歌，五周同主持。 要是谁跌碎了就累，别理会。 我是一个出租司机，反正夜里工作挺寂寞的，有时候挺枯燥的，又照顾不了家人，是吧？大家都理解这工作。我只是希望就说广大的出租司机朋友吧，在夜里边安全点，多拉点。有时间的情况下，力所能及的情况下，尽量照顾好家人。同行同事的有事的情况下呢，多帮助一把。大家干这个夜班工作都比较辛苦，比较枯燥。给我们提提神也就这个。 一落叶在风里摇，看自己如此渺小，渴望得到如今你要温暖拥抱。想你每分每秒，梦醒了无依无靠，如今我盼望了你要更好。 还剩下些什么？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，一滴花豆酒，添一份自醉，一滴沉落于岁月的潮水。还留下些什么？只留下两颗冰冻的眼泪，一颗花瓣是拒绝伤悲，一颗花决心进入轮回。花决心今后轮回， 还剩下什么？还剩下回忆。面前的你没有了从前的消瘦， 松肿的脸上泛着暗淡的光，可我还是那样的看着你。我只希望有一天，我这颗岸边的斜柳能够倾倒在河水里，而不是被人伐起做成家具。我不想被摆在家里。我的青春是在守护你的过程中慢慢逝去的，那就让我倒在你怀里做一段浮木吧，快把我泡腐朽吧，让我融化在你心里，哪怕那是遗失的美好。 爱的思念绵延不绝，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。爱如果走得够远，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。承诺常常很像蝴蝶，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，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。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，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，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，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。再多带不 共度剩于一切世事，同甘苦走过这一辈子，万物尽换爱心坚信美意，全因心中戒指，来又去年和月，仍愿笑着说，活每一天已倦力竭，但我身边有你。有天走到尽头，求这刻跟你可手挽手，只在淡薄再一起去回眸，昨日曾经辛苦去走，全共爱成和咒，全部也准在我身边有你， 在我身边，你放心，我就是你心底一层薄薄的记忆的泥沙。如果哪一夜你不小心把我卷起，我会随着你旋转的身躯给你跳支舞。如果你愿意，我还可以浮出水面，告诉那些在你身边垂钓的人，让我们轻轻划，这是一条寂静之河，就叫夜歌。又一江春水向东流，春夏秋冬花残菊雪，可我依然在你身边。我是吴周彤，我们明夜再见。 来又去年和月，仍愿笑着说，活每一天已倦力竭，但我身边有你。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，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，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，滋养土壤，带来年初春。